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3-4级，阵风5级左右，最低气温-5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5-6级，最高气温2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们的节目每天22点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每天和大家分享的内容都是关于情感的，恋爱、婚姻、情感问题咨询，这是周一至周五的节目内容。周六周日的时间，大家还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听到我们为大家分享播读的情感故事，和大家分享讨论的一些爱情观点。欢迎大家用各种方式参与我们的节目，咨询问题大家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在您的手机添加朋友那儿搜索公众号今夜思雨时，添加我们就可以发微信联络我们。我是节目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来自北京回龙观医院，也是心理危机干预中心主任梁红老师。梁红老师好。 孙岩好，听众朋友们好，还有网络中的朋友们大家好。 嗯，一位女士问我们问题哈，她说我们俩结婚呢3.5年的时间，孩子3岁了，我今年27岁，我先生26岁，然后呢他现在和一位20岁的女孩子在一起了。他是这样告诉我的，他说他就是不太愿意再和我在一起了，他也不想要孩子了，他的心已经不在我这儿了，他就是想和那个现在他认识的女生在一起。当然周围的人也都在指责他，包括他的父母，因为毕竟孩子还那么小，才3岁，很多人都说他做的不对。可是呢他听别人说完之后，他说他觉得无论是对是错他都要这样做，所以他现在是恳求我放过他，不要再哭闹，不要再抱着孩子找他。他已经不回来了，他已经和那个女生住在一起了，现在他就是让我和他办离婚手续，我该怎么办呀？孩子这么小，我和他在一起其实已经很多年了，我们在结婚之前在一起就过了5年的时间，现在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办，离开他抱着孩子我该怎么办呢？ 嗯，确实是这个是让人家因为这个确实让人很难去选择，就是在这个时候，因为放手他觉得你们已经有这么长时间的一个感情基础，而且在一起的时候可能真的就是家人，很多更多的是亲情在这儿哈。所以让你觉得很难，而且在一起的时候可能你们都是相互支持的一个过程，就是你们会相互陪伴着走过来的，那突然间另一半没有了，没有你可支持，所以这个时候你会觉得特别的无依无靠。这个是我们所有的人在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都会有类似的感觉。那其实真的是无依无靠吗？其实不一定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很重要的就是，如果他真的下定决心不再回来了，我们有很多女性就说，那我也不能让他舒服，因为他给我造成了伤害，所以呢我就不离这个婚，我不会放手的，然后我会经常去找他。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给对方带来一些不适，但是你自己呢，你自己的情绪，难道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吗？其实很多的时候呢，这个是非常重要，就是这种拖实际上就是什么，就是就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或者是杀敌八百自损一千，有这个感觉。所以很多的时候是这样，你真的没有资源吗？其实我们静下来想一想，真的不是这样的。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老觉得我们失去的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资源。如果他在的话，假如他真的人在但是心不在，你这成天根本就不会去顾及你和孩子的感受的话，你难道觉得这样生活也是值得你去依赖的，也是你想要的生活吗？其实在这时候真的是在那个时候一直拖到最后，你真的也没有更多的自己的生活的时候，而且你那个时候拖了很长时间，你又要想要自己的生活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真的你已经没有那个精力和能力去做这些事情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还是建议这个当断则断，当然很痛，这个痛呢可能你自己真的要承受，而且你这个时候还要做一个妈妈去照顾自己的孩子，对你来说真的是一个挑战，但没有一个挑战其实是我们应付不了的，其实你是有很多资源的。其实我现在听呢，就是包括他的，就是你的公公婆婆，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样，包括孩子也是这样，即使你们分开了，孩子还是你们的孩子，他还是孩子的爸爸，你还是孩子的妈妈，只不过你们分开。其实你很多的时候我们都觉得他不要孩子了，这个就是好像孩子没有爸爸了。 对， 其实根本意义上不是这样的。所以呢在很多时候我们其实需要一个冷静的过程。所以这个时候我最主要的就是想问您，您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您自己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生活？这个时候其实先暂时不要再想，那我的孩子需要一个爸爸呀，需要一个完整的家庭啊。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家庭，比如说表面是完整，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其实对孩子的伤害可能会更大。所以首先你要考虑你需要什么样的生活。我觉得 对，他跟我们讲的不多哈，但是从这个只言片语里可以听得出来，比如说他的这个先生跟他说，你别再抱着孩子找我了，别再来哭闹了，放过我吧。那么可能他们之间有上演过这样的桥段，对吧？抱着孩子去哭去闹，孩子这么小，你要抛下我们母子，到底要怎样，就是这个我们都能够想象得到哈。现在这个男人已经是在这个变心的一个状态里了，而且这个心还变得蛮铁定的。你去抱着孩子求哭闹可能都没有什么用了。所以留下那个精力规划一下自己的人生，像梁红老师所说的，你说抱着孩子我该怎么办，其实你还挺年轻的，我也觉得他有很多的，他27岁，可能公公婆婆还可以支持他，毕竟那是他孩子的爷爷奶奶，对吧？那么不知道是不是也能帮他看看孩子。你有没有自己的父母？不知道，没有提到自己的工作，你的工作是怎样的？你有没有自己的事业规划、工作规划？27岁，重新来过生活都来得及。 对，其实虽然说这个特别对，就即使之前没有，那我们现在其实在规划是来得及的。 对， 如果你再拖了10年，甚至于15年、20年，那那个时候你在规划，你就觉得你回来看看，真的，你觉得对你来说是收益更大吗？ 在我们的节目中也有那种已经是47岁，然后丈夫铁定了心离开，自己拖着孩子，过去又从来没有工作，可能一直在家里面当一个家庭主妇，离开这个丈夫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生活有什么着落，丈夫的离开可能只给自己留下了一点点生活费用，也就是一个这个勉强能支撑的费用，像这样的人他又该怎么办？岂不是比你27岁要更艰难吗？对吧？所以27岁我觉得有年龄的优势，人生重新开始都不算晚，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样，哪怕你重新规划，你说我现在没有工作，重新考虑自己的职业，重新投入到工作中，孩子能交由谁来帮你？你得自己把你自己的生活照顾起来，这个男人不是一个能照顾你的人，所以你现在要学着自己照顾自己。当然可能我们也能说一些同情的话，可是同情的话现在对你来说没有什么用啊。 对，实际上真的你确实是要承担那个痛，那个分离的痛哈。 对， 尤其在你的心里可能真的会影响你很长时间，但是你能从这个痛中走出来的，一个是没有人能替代你，还有一个走出来呢只有你自己愿意去走出来。其实呢就是很简单，你要让你自己的生活，像刚才虽然说有一个规划，要有一个自己的一个生活规律，其实在这种状态下就是带着这个痛其实是可以走出来的。 对，好，这是这一位的问题。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位的问题哈，下一位呢也是一位女生的问题，女性的问题。这位女性呢也是这样，她说产假歇完了之后回到公司里，然后公司呢基本上给我现在就调到了一个业绩比较差的一个部门了。在这个部门里呢，我自己觉得很辛苦很累，最重要的是因为孩子还小，才刚刚歇完产假，那么我总是惦记着家里，总是想到了下班的时间早一点能够回去，所以我自己在业绩方面也变得越来越差了。 嗯， 而回到家里我丈夫却有一些不高兴，是因为他觉得我没有照顾好孩子，没有照顾好家，他觉得我没有像以前一样帮他熨好衣服，我没有像以前一样家里很多次叫的都是外卖。他说我把精力放在了工作中，而工作单位也在埋怨我把精力放在了孩子身上。我现在觉得作为一个女人为什么那么难呢？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 嗯，听上去真的不是妇女能顶半边天，这是要求妇女整个都顶下来吧天。 对。 啊，无论家里家外哈。其实从这个上面来说呢，就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转型期，也就是你的家庭呢从你们原来两个人，然后现在变成了三个人，你从一个就是一个少妇变成了一个妈妈。就是除了是一个就是妻子以外还是妈妈，那你的爱人呢其实除了是丈夫以外还是爸爸，就是你们的角色在这个更换的过程中其实有这样的冲突，很多家庭都会有这样的冲突。尤其我们女性面对孩子很小，然后呢又要去面对工作，然后工作上有蛮有压力的这个状态，说其实对每一个女生来说都是很有挑战的。 对，有的时候男人都想不到。 嗯，所以 对，很多男人可能没有办法想象一个女人当了妈妈之后有了孩子之后她还要再回职场上去工作，那份压力真的是双重的。所以你看她的丈夫会说，哎，你好长时间没给我熨衣服了，哎，咱们家怎么好长时间都没有好好的吃一顿了，你都没好好做菜了。 嗯， 有的时候并不是她不想，是她实在是没有精力这样做。 对。所以呢在这个时候一个事儿就你要注意，就是平常你们在一起的生活的时候其实真的有部分的这个家务啊什么需要两个人共同承担，我们抚养孩子也是两个人共同承担的一个事儿。很多的时候我们女性会把很多的责任都放在自己身上，所以那个时候你真的就是压力蛮大，你想做一个尽职尽责的妈妈，又想在工作上有一个出色的表现，真的很难。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要去善待自己，就是在这个时候不要给自己太高的要求，别人可以有任何的评价，但是你要接纳你自己目前这个状态，去平稳的度过，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照顾好自己。还有呢就是你跟你的先生在一起的时候，其实这种转变你们要互相的去促进对方的一个转变。怎么叫促进呢？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要再去一个人去承担所有的这些压力，尤其是在家中包括工作中，你有问题都可以跟你的老公去沟通，让他感觉到其实你也是在生活中要承担着这一部分工作，而且你要有收入的来源去维持这个家的运转，那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甭管是一多部分还是一小部分，那都是为这个家做贡献的。还有呢更重要，就我们女性经常会犯一个什么习惯呢，就是这个男性很多人都是默许的，就是回到家所有东西都应该是女性去做。 嗯， 如果你也认可的话，那可能就是这种局面，就什么东西做不好都是你的责任。 嗯，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如果你们两个人都去做这个事情，那对方是哦做到这个他看似很简单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实际上你要付出很多的时候他才能去理解你，所以在这个时候你们要去共同面对去承担。所以这个时候你去培养你的去促进你的爱人更快的转换他的身份，变成一个对家中也有很多付出适当的付出的话，那可能你会觉得压力就会还好。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女性呢并不一定要什么样的特别的帮助，其实哪怕你一个 很温暖的眼神，或者是很理解我的一句话。我觉得有的时候很多女性就已经很满足了，但实际上很多男性他很难理解到，很难做到。所以像这种情况呢，就是这样，就是我们有一个过渡，所以你要善待自己，慢慢来，不要所有东西都去强求。所以在某一个时期，可能是某一个方面是很重要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你要知道，所有的妈妈在转型期间可能都是这个样子。 对，会越来越好，对吧？就是歇完产假回去以后，你也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对工作也是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对于你这种妈妈职场妈妈的这个身份也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随着孩子的长大，那么你可能在养育孩子方面也会越来越得心应手。确实是这样的女性把丈夫拉到这个共同养育孩子的这个圈子里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儿。连丈夫还意识不到说哎，好久你都没给我做好吃的了，你还要给我熨衣服，丈夫都没有意识到这些哈。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作为这样的女性也没有把自己这样的一份处境去描述给自己的丈夫，即便丈夫看到了，他可能也体会不到你的身体有多累，心里有多疲惫。 所以从这里也看着这个女性其实真的很好强，所以在这过程中很好强，希望两边都给顶下来。所以呢，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什么，你要拉着你的丈夫呢，就是参与到你们家庭的这些事务中，那共同的去做的时候，一个是分担，再一个他就更容易去体会到你的做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是的不容易。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正在播出。 我们继续来看听友的问题。这位听友呢是在我们的微信群里发了一个问题啊，他说我妈妈47岁，离婚以后再婚，两次婚姻都很不幸。第一次离婚，男方出轨，我妈经历了家暴。第二次再婚，过得忍气吞声，继父也是不拿我妈当人。两次婚姻都给我妈带来了很大的精神上的压力，没有人理解，也没有人感恩。她总是说，我要是死了，你们就知道我的重要了。现在呢，我是想问你们，我妈妈有这样一些表现，第一呢，变得越来越胆小，怕犯错误，总是纠结犹豫不定。而且我还想问你们的是，我怎么觉得我妈有被害妄想症啊？比如说一位朋友要加我妈的微信，这个叔叔的头像呢是一张地球的照片，非常非常正常啊，但是我妈妈就会害怕，我妈妈就会说那个头像就像是一个光头老头在磕头一样，吓得不得了，晚上害怕的做噩梦，就不愿意跟人正常的这个去交往了。我就想问你们，为什么他看到的画面和别人看到的不一样呢？第二，遇到什么事儿，我妈都会想出很多的解决方案，目的是要让每个人都满意，都不责怪他，不冤枉他。比如说我继父要来学校接我回家这件小事儿，我妈首先想到的是我会不会不乐意啊，因为我们关系不好。同时呢，他还会想到的是去 A 楼接我还是到 B 楼接我啊，怎么样，这个到哪个楼离我宿舍近啊，或者是继父找得到找不到啊，等等这些吧。其实呢，他既会为我考虑，也会为继父考虑，还是怕继父不满吧。继父这个人根本不值得我妈为他考虑，是一个浑人，不尊重我妈，对她也不好。可是我妈就是心善，会为她这样的人考虑，我很心疼她。第三，我觉得我妈是不是有被害妄想症，遇到事儿总是朝坏的方面去想。比如说如果她给别的阿姨发微信，这个阿姨隔了一段时间才回复她，我妈在这段时间就会胡思乱想，为什么不回复啊，自己措辞是不是有问题啊。我想问我妈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如何释放她的压力才能让她看到事情积极的一面呢？ 其实从整个的听下来来看哈，其实她不是一个典型的被害妄想症，或者说根本就不是被害妄想症。其实她所有这些呢都是因为她太紧张太焦虑，然后她会希望所有的事情都在她的掌控之中，然后所有的人对她都满意。 这样的话就让他变得非常紧张。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就经常看到一个事情会把这个事情想得非常糟糕。我们其实经常把这种命名为叫灾难化，就是他看到一个事情的时候，他还首先想到这个事情最糟糕的那一面是什么，然后总是担心最糟糕的这个出现了以后他自己可能是应付不了，然后他没有看到这个事情有可能还有其他的可能性。所以呢你看，包括他设计怎么去接你啊，担心会不会你和继父之间出现问题啊，其实所有东西你就看到吧，担心你和继父之间会不会出问题是想到这个最糟糕的情况，那就是你们出问题。 嗯， 那大多数情况可能是不会的，是吧？虽然不会那么亲密，但也不会出问题。那想到我所有的事情，我是到哪儿去接，让所有人都满意，实际上是不存在让所有人都满意的一个方式的。 对对对。 但是他非要让自己做到这个，就会变得非常紧张，因为没有嘛，他要苦苦的去寻找，这样他就变得什么，精神高度紧张。其实在这个背后你会看到这个妈妈实际上什么，她就是要牺牲自己去满足别人。 嗯， 一旦需要她做选择的时候，她可以做选择的时候，她第一选择的不是自己而是别人，所以她希望拿出自己所有的，甚至于可能都已经把自己掏空了去满足别人。那这样的话她自己就会什么，就会非常的紧张。其实在这个时候，这种忘我的时候就会让周围的人也会觉得好像他不值得被人那么尊重那么关注，但是他又反过来又想被别人关注，因为他想把所有的事情做好，让所有的人都去认可他，就变得非常的矛盾。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变得异常的紧张，他会把所有的事情往最坏的地方去想。那这么看来，其实他不是一个妄想症，妄想症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觉得有人要害他或者他处在危险之中，这个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妄想症的情况。那怎么帮助你的妈妈呢？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我觉得你妈妈，我从我那个听上来看，虽然你没有提到哈，我觉得你妈妈可能可以让她适当的做一些，多做一些运动。 嗯， 因为像这种情况人很紧，她的肌肉就会变得很紧张。 嗯， 很紧张其实让她内心也变得很紧张。那做一些运动，尤其一些有氧运动的时候，其实是有助于让她放松下来的。 嗯 啊，这个呢，实际上让他在有时间的时候、有机会的时候，让他去多做一些这样力所能及的这样运动，是专门做运动。其实这也是拿出一段时间来去照顾好自己。那这个运动呢，让他身体能变得放松下来，身体变得强壮，他就不会对那么多的信号变得那么敏感，就会把很多事情往最糟糕的地方去想。 嗯， 其实这个呢，对他来说是很重要。还有一个，保证充足的睡眠，对你妈妈来说非常重要。 哦，也就是人的这个心理的状态和身体是很有关系的， 紧密相连的，实际上是。 哦，身体强壮了，心理也会变强壮。 对，所以我们现在经常会说一个什么叫锻炼心理肌肉。 嗯，心理肌肉。 对，实际上也是需要的，就是你要变得强壮，其实要通过锻炼。所以他的妈妈可以看出来，其实这么紧张，肯定是在平时的时候是休息不好的。他实际上是处在一种焦虑的状态，就是在生活中无时无刻不是这么焦虑，就是不敢让自己放松下来。那其实这种情况是什么，他实际上也不是一个完全的紧张的一个状态，那他也不会放松下来。 嗯， 其实这种慢性的状态就会让他很疲惫，让他疲于应付，然后对他的心理和身体其实都是很有损害的，他会慢慢去耗竭自己。所以这个时候让他适当的照顾好自己。那作为一个女儿，其实像妈妈这种情况，有机会你可以给妈妈做一个简单的按摩呀，就是对她的肌肤的这种接触，去揉揉她呀，给她做一些，比如说抚摸抚摸她的胳膊呀、肩膀啊，甚至给她捏捏肩，其实对她来说都是有起到心理安慰的作用。 对， 所以女儿其实是可以做这些的。 对，至于妈妈的婚姻，这个女儿虽然看到了一些问题，但是妈妈的婚姻何去何从要靠妈妈来做选择。我觉得你的妈妈最幸福的事情是有你这个女儿。这个女儿多聪明懂事，有洞察力，还很贴心，还知道帮妈妈问问题，哈， 是 非常棒非常棒。帮助妈妈一起强壮起来。 对，所以呢多陪伴妈妈很重要。 好，稍后将是我们下半时段的今夜私语时，我们下个时段我们会继续回答大家关于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

己也要等一等。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三四级，阵风五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五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三四级，阵风五六级，最高气温二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二十二点，孙岩陪你今天点时事。 今夜思雨时，我们的节目继续在播出中，我是主持人孙岩。现在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医生，来自北京回龙观医院，也是北京心理危机干预中心主任梁红老师，和大家在分享各位的情感问题、情感心理问题啊。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就可以发微信参与我们的节目咨询情感问题了。公众号和我们节目是同一个名字，今夜思雨时，可以搜索一下。有一位男生，我打开我们的后台啊，他发了一张自己的照片给我们，那么他要说什么问题呢？他要说的是哈，他说我从初中就开始听你们的节目了，那我现在24岁，我只在18岁谈过一次恋爱，不到半年最后被分手了，对方说只是为了想知道恋爱的感觉才和我在一起的，后来上了大学直到现在工作都没有谈恋爱，并不是不想，中间也遇到过喜欢的女生，表达过好感，但基本都止于朋友关系了。我感觉我的长相在男生当中不算丑，我也不是小胖子，普通身材，但身高比较矮，1.67米吧。我问过女生，她们说可能是因为身高不想和我谈恋爱，但是我基本找的女生是比我矮一点或者1.55米左右的女生。如果她们都不能接受的话，我也不知道以后会有怎样的女生喜欢我呢。我是211本科毕业，工资每个月10000多一点，我觉得除了身高，我也是个普普通通的男生而已，但是别人找女朋友好像喝水一样简单。我感觉呢，我三观挺正的，也不属于奇葩类型，最近我都在怀疑我适不适合谈恋爱，家里比我小的弟弟都有女朋友了，所以他才给我们发了一张他的照片哈。那这个照片呢，我也点开给我们的梁红老师看一看哈，蛮周正的一个男小伙子，是不是？对，怎么办啊？这个别人谈恋爱他觉得简单的像喝水，他自己的谈恋爱这个从看来还在上中学的时候，那一次这个女生还告诉他说，我找你只是为了体会一下谈恋爱的感觉，然后到现在就没有女生再和他在一起了，所以看来他是被恋爱所困扰哈。 但是你也能感觉到吧，他给自己贴了好多标签，就是别人谈恋爱像喝水那么容易，好像到他自己这就不行。然后他 马拉松长跑 对 好艰难。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他觉得他在其他各个方面都是跟普通的男孩子没有什么，然后除了身高，但我觉得1.67米这样的身高，我想世界上肯定不是你一个人在这个年龄有这样的身高，所以你看你把自己贴上标签以后，我觉得就妨碍了你主动的去对自己喜欢的女生表白呀、追求啊，因为你内心中总是有一个杠杠，就觉得我自己的身高真的是不可以的。那没有一个法律规定或者一个什么条文规定，那身高矮的男生是不可以的，对吧？那我们其实最能知道的就是香港的那一对家侣，那男生很矮的，女生是一个高高的模特，是其实是照样可以的。很多的时候身高对我们很多女生，其实每个女生她脑子里都有一个自己的白马王子哈，都有一个梦想，确实是这样。所以呢，在一开始的时候呢， 女生有很多人是在意身高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在后期的时候接触起来，其实很多女生更在意男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是不是一个靠谱的人，是不是可以让他们依靠的人，是不是一个诚实的人，是不是一个上进的人。我觉得这些东西对女生来说后期就更重要。所以呢，像你现在这种情况，我觉得最主要是什么？就是你对自己没有信心。你没信心的原因就是对自己的身高没有信心，所以你根本就不敢让自己去追求自己喜欢的女生，或者是有一些女生你觉得可以接触的话，你也是总是等着别人去选择你，那你把所有的决定权都放在别人的手里，我觉得这样你自己就显得很被动。其实有很多女生是希望男生相对主动一点点的，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你要慢慢的去试着尝试，哪怕是就是我们普通的关系在这一起的时候，你看看是不是有女生对身高特别特别的在意。其实有一些女生不是这个样子的。 对，就像刚才梁红老师所说的，有一些女孩子为自己的白马王子已经画了像，有些女生说哎呀我想要的就是那种高高大大的男生，但是有些女生根本都没有身高的这个画像的这一条在里边，她可能想要的是我想要的是一个比较善良的比较宽厚的男生。有些女生可能会说哦，我想要的是一个比较体谅人比较体贴比较懂宠我的一个男生。所以实际上很多的这个女生她们的择偶标准是不一样的，你会碰到那个不大顾及身高的人。其实在我周围有同事有朋友男生个子并不高，我觉得找的老婆找的女朋友还都挺好看的，梁红老师也有这种感觉。 是真的。 对，所以有的时候有一些女生特别容易被你的个性感染。我觉得有一点梁红老师刚才提到的，就是所有的女生可能都会喜欢内心更自信一点的男生。你可以表达不太会表达，女生不一定喜欢所有的男生都那么会说话，那么会甜言蜜语，但是你的内心要自信，你自信了你会更从容更冷静更有身上有那些让女生们喜欢的特质，会觉得你好棒，是吧？ 对，其实你就是就像你说的，其实真的你条件各个方面真的还蛮不错的，那你就被你自己的身高，你都认为你自己的身高是不值得去被人喜欢或追求的，那你就这样的话就会影响了你。比如你见到任何一个女生的时候，你可能都会觉得自己身高不够好，你会相对往后退的更多，而不是更主动的去接触，那这样的话让女生觉得你真的不够自信。那你的自己都觉得自己不够好，凭什么让别人去喜欢你？ 下一位说，有一位男生正在追求我，这是女孩说的哈。他呢对我非常非常的关心，任何一件事情都会想到我，每次我说的话他也都会特别特别的在意。我们前几天聊天，我们还没有确定关系，因为我觉得我还在考验他。那我就问到他以前的事情，我对他说，你把你以前的恋爱经历都告诉我，然后呢我要对你有更多的了解。那么他也就非常诚实的把以前的恋爱经历告诉我了。可是我发现他以前追女生也是这个套路，他对女生也非常的用心，我越问越明白，可是和那个女生在一起之后他就没有那么用心了，所以那个女生后来觉得他不够爱她，就觉得这个男生不够爱那个女生哈，就和这个女生分手了。我一听我就有点担心了，今天他也是这样追求我的，那是不是和他好了之后他也不会像对前女友那样对待我了呢？ 其实我觉得你的担心也是有道理的啊，因为每个人的行为模式都是有套路的，或者说有一个习惯的模式，可能他自己都意识不到。那很多的时候呢，大多数男生可能也有这个特质，就是觉得啊，我已经追到手了，可能就真的不用那么的像之前那样小心翼翼呀，那样去维护了，所以可能 不一定他是不那么在乎你了，但是他很多行为上可能就不会那么仔细了，那让人家感觉可能你真的就不会是这样。所以他是两种情况，有的人可能真的是追到手就觉得反正我已经追到手了就不在乎了，有的是追到手可能也是在乎，只不过表现方式不是那么外露啊，或者不像以前的那个样子。所以这个就需要我们在恋爱中去谈。我觉得你这个男朋友其实还是蛮诚实，就是把之前他所有的那个恋爱的经历都会一五一十的去跟你说。我就从这一点来说，其实他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诚实。可能他真的也没有意识到他以前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到底是在哪里。所以我们在谈的过程中呢，其实也是相互学习的一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你也可以不只是去谈，还有一个呢，其实我们可以相互的让对方去成长起来，其实这是最好最美好的一个恋爱的方式，就是遇到了一个对的人，然后让我自己变得比以前会更好，这个就是更好。那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这个方面会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如果他是属于这种就是都不知道自己可能是有这种模式造成了他分手被分手以外，如果他真的是就是这种习性，觉得我追到手不再珍惜了，那就我们另当别论了。 嗯，不过确实人们会在恋爱中成长。 嗯， 也许前一段恋爱给了他一些让他了解的经验，你不妨可以和他讨论一下。嗯，恰好他现在愿意把之前的这个恋爱告诉你，那么你好像还没有深陷到你们之间的感情中，你们讨论一些问题也比较容易讨论。我觉得像现在这个时候可能还比较容易讨论问题哈。 对，比较客观最起码是。 对，所以你不妨可以跟他讨论一下，你说诶，那你有没有想过你之前追你前女友的时候和你前女友相处的时候的一些差距才会如何如何，这样一些讨论让他也能够明白。也许你们双方可能再在一起之后，假如你们还能在一起的话，那个男孩子可能会有和以前不一样的一些行为了。 对，其实我觉得要是像刚才虽然这么说的，我突然就感觉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也是蛮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就我们会遇到不同的人，如果我都可以在对方身上看到某一些闪光的地方，或者是有一些什么问题，那其实我们再反过来想想自己，对自己是一个丰富，然后也是一个经历，其实也是蛮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哈。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既然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我们遇到谁其实都是一个缘分，既然我们遇上了，我们就要感激这个遇到，然后在这个遇到过程中我们双方都有一些收获，那样就更好。如果你们双方在这个过程中都会让自己变得更好，那其实你们这个关系会走得更远，会走得更稳定。 嗯，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窃窃，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绽放。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因为男生在问我们说，和前任在一起一年半的时间了，现在和前任分手之后呢，所有的事情都能让我想起他，我们两个人的合影，一起去过的地方，做过的事情，都会让我时时的在想起他。最近有家人又给我介绍了一个女生，我迫不得已和这个女生去见面了。其实这个女生条件挺好的，女生呢也是属于那种比较乖巧懂事儿的女生。那一天我情绪并不是很高，但是女生还是很温和地陪伴着我。我回来想一想，感觉她挺舒服的，最近加了她的微信和她聊聊天。可是我觉得是不是还没有完全从前一段恋爱中的失恋情绪里走出来，不宜开启下一段恋情呢？ 其实我从他那个最后这一个句话上来说，我觉得他也是对目前的自己这个状况还是挺接受的哈。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是可以交往的，而在交往过程中你慢慢的去让自己丰富起来自己，就是在分手以后，其实我们双方全是这样，都会经历一个这个，比如说我们分开了，这个人在物理这个距离上没有了，但是在心理上其实他要用很长时间去调整，包括你们有很多，包括你们的朋友圈啊什么的，可能都会有一个变化。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确实前一段的感情会给你留下很多的 回忆， 嗯， 会让你可能会时不时会有心痛的感觉呀，可能有的时候还会觉得有一些惋惜呀，有这样的感受，是真的是这样。他每个人从这里面走出来的这个过程和时间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越去按照我们以往的那个生活模式，就是尽快的恢复我们的生活模式，工作啊生活，可能你恢复起来会更快。那如果呢，像你现在这种情况，如果你觉得你和这个女生接触起来也没有那样，就是总是让你把她把现在这个女生当成了过去的那个女朋友的一个替补的那个感受，我觉得你是可以试着慢慢去接触这个女生，去发展一段关系的。如果你觉得我跟这个女生在接触的时候总是让我感觉好像是以前的那个女朋友的一个替代，那我觉得可能你是前一段感情没有处理好，还要带着很深的印记，或者说是用这个女生去填补之前的女朋友的位置，那个时候可能真的就不太适合去发展这一段关系。嗯， 下一位问我们，这是一位女生，她说我和我的男朋友，他呢比我小2岁，我们俩经营异地的关系已经有半年多的时间了。我们关系现在当然已经比较亲密了，有了亲密关系哈。而且呢，他是我的第一个男朋友，他挺好的，脾气也好，吃苦耐劳，也很勤快，对我呢也挺关心的。但是他的家庭状况特别的一般，我的长相还行，家庭状况虽然一般，但是是独生子女，有的时候有一点公主病，有一点作。他现在对我说，为了和我在一起，明年他会到我的城市来发展，来工作。但是他们家吧，阻力特别的大，因为他是家里唯一的儿子，他们家绝对不同意。现在呢，有的时候我们俩觉得未来很艰难，未来能够在一起吗？我当然也有对他有稍稍不够100%满意的地方，就是我刚才说的，他的家庭状况很糟糕，长相也不是那么的好，特别是他父母，我从他那儿了解到，他父母觉得他父母有的时候啊，不是那么讲道理，不是那么的明白。当然我还没有去见过他父母，我也不知道我们的未来能不能在一起。他对我很用心，他对我们的关系也比我对这段关系要更用心一些。 嗯，也是蛮纠结的哈，还是这样。确实是，我觉得你的考虑是其实是有道理的啊。因为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可能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情，但是结婚以后真的是两个家庭，特别是女性要受到男方家庭的影响相对会多一些。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觉得你很重要的要考虑一点，就是你这个男朋友他自己是不是有很好的一个决断力，然后呢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更关键的。可能有的时候父母呢可能会有一些想法，或者是有一些他们当地的风俗啊，或者有一些自己的观念，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可以理解的。最关键的是你的男朋友怎么去调和这样的问题。比如说他要从他现在的这个城市来到你生活的这个城市，可能就要离开他的家，那有阻力。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正好要看看这个男朋友是怎么处理这个关系的。其实这个也是我们考量他非常重要的一点。如果他能处理得很好，那我觉得其实这段关系发展下去也未尝不可。所以呢，一个家庭呢确实对一个人是有影响的，但是这个人人毕竟要成长，就是我们一代一代要成长，那我们下一代可能我们会对这个家庭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扩展啊，一个创新啊。有的时候其实他能把这个关系调整得很好的时候，其实这个过渡呢也相对来说可以是平稳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一点是在你男朋友看看他是怎么样去处理这一份关系的。 嗯，因为女生问我们，这位女生说，我29岁，我25岁的时候结过婚，然后在26岁多一些的时候就离婚了，也就是说我有一年的婚史，现在是离异没有孩子的状态。我面相长得很小，有些人还误认为我才刚刚20岁呢。所以我想说的是，我个人的条件也还行，工作、长相、性格都还可以。其实呢，早在上中学的时候，就对我们的一位男生 一直是心心念念不忘的。前一阶段同学聚会的时候又碰到一起了，现在知道他是一个人，甚至他好像现在也没有女朋友，我就有意识和他走得很近，有意识和他多聊天。他们也就是我的同学们当然都知道我离婚了，因为同学们相互之间个人的生活情况还是有了解做交代的。我和他之间呢，我就发现他对我似乎也是感兴趣的，愿意和我多聊天，和我说话，愿意平时和我有一些交流，可是他就是不愿意太靠近我。我想知道的是，有没有可能他是很在乎我有过婚史这件事儿呢？男生是不是都在乎这一点呢？ 真的你要问的话，他是不是在乎你有婚史我不敢说啊，但是是不是所有男生都在乎那也分人。很多人呢觉得对方呢真的是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型，而且呢觉得各方面都很适合自己，尤其对很多男生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时候，其实这个男生其实他有的时候可能会忽略掉你之前的婚史，有这样的一个男生。但是您的这个男生其实我真的很难很难帮您判断，但不论他想要什么，至少你知道你想要什么。其实我觉得你是可以去试探，然后呢去试着表白自己，因为你想要什么其实是可以有这个追求的能力的，而且呢是也有这种权利去追求的，而且你现在是个自由身嘛，所以没有任何问题。那他是一个什么态度？其实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什么时候去跟他去亮明这个态度。有的时候呢，有的人就会觉得我们感情发展了一定程度了，然后呢那个时候我再去征求他的意见或者表白。我觉得这样呢可能相对有的时候就显得更稳妥，就觉得这样的话可能他会更考虑跟你在一起的这个发展的这个感情这个状况。所以我觉得其实无论他是什么态度，那我们其实是可以有这个资本去追求的，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你的男朋友你的这个男同学哈、啊、对你现在一份什么心思你得试探再试探一下， 对吧？这个只能是你去了解，我们是很难了解他到底介不介意有婚史这件事情哈。而且我们不知道你所谓的你觉得你们两个人更聊得来更走得近，你的男同学怎么看？他也许就会觉得是同学当中我们说得来走得来的两个人。那他对你到底有没有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一些想法？有的时候是这样，就是我很喜欢你，我对你也有意，但是你的某一些条件我还在犹豫，我还在纠结。或者同学关系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他可能就觉得你就是我的一个好同学，你就不错，你愿意跟我聊天我也愿意和你聊天，所以你还得再努力去试试吧。 对，其实你像你说，像刚才虽然说的很对啊，就是其实你可以往前稍微的再进一步， 对， 比如说可以约他单独出去啊，做一些什么事情啊，看他是不是很乐意，就是你们两个单独的去做一些事情。那这样的话，其实你也能揣摩出他的态度到底是什么样子。 对，就至少能试探出他愿不愿意想和你走得更近一点点。好，今夜思语时，各位今天听到的是梁红老师和大家分享交流大家的情感伴侣关系这样一些心理问题。如果您有问题的话，您可以发送给我们，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语时，就可以给我们发问题，可以和我们来联络了。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的节目稍后将是广告专题节目时间。 我的窗口不知能做